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好，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你好，我是佳驰。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晴，南转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12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6到7级转2到3级。当前本市实时的空气质量指数是35，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2021年北京市美丽休闲乡村名录发布，20个乡村入选，2021北京国际运河文化节在通州区大运河森林公园漕运码头开幕，环球影城以及周边道路 4G 5G 信号平均覆盖率达到99%。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北京市休闲农业十百千万畅游行动暨门头沟休闲农业推介会今天举办。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发布了2021年北京市美丽休闲名村乡村名录，20个乡村入选，20个京郊美丽休闲乡村涵盖了自然风光、古韵山情、农业采摘、民俗文化、游园夜景，还有红色教育、绿色康养等风格多元的乡村特色休闲主题。其中呢，有山水秀丽的房山区十渡镇西太平村，主打石化鱼拓文化的密云区的石城镇石城村，还有大力发展林下京剧的大兴区的小黑筏村等等。2021北京国际运河文化节今天晚上在通州区大运河森林公园漕运码头开幕，包括了12条运河主题精品旅游线路和大运河手绘地图在内的内容现场进行发布。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了解一下。天池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本届文化节都发布了哪些与大运河相关的政策和项目呢？ 好了，我现在正是在这个开幕式的现场啊，现在正在发布的是北京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同时呢，还有这个大运河文化带文博领域建设成果，以及大运河题材文艺作品，同时还有12条运河主题的精品旅游线路，以及大运河手绘地图这样的文创产品在现场进行发布。之前呢举办的这个大运河文化创新创意设计大赛的部分呢优秀的产品成果也是在现场啊进行了一个展示。那么可以看到这个搭的这个展台上面啊有许多这个文创产品，包括像这个古色古香的扇子啊，还有这个茶具啊，包括这个酒啊，还有是各种生活用的，比如冰箱贴等等啊，涵盖的类型是非常丰富的，都是这种运河主题的来进行发布。那么在这个文化节期间呢，北京也会举办比如说这个水利遗产与城市可持续发展论坛啊等等这种比较专业的围绕大运河和这个水务文化来开展的这样的一些讨论。同时呢还会启动曹雪芹在京遗址标志工程。那么跟这个大运河关系很密切的这个文学巨匠，那么这次呢也是以他的这个在京遗址作为这样的一个起点，去面向社会联合发起曹雪芹遗迹标志设计征集的活动，那么向全社会去进行征集，进一步的去弘扬红学的文化。那么这是在这个今天开幕式的现场和在文化节期间将会发布的一些相关的项目。主持人， 那么文化节期间都有哪些主题活动与市民见面呢？ 好的，第一个这个与市民见面呢，就是在今天晚上的开幕式之后在这个大运河这个森林公园它的北京段沿线会推出这样的一个大运河夜游模式。那么在通州这个大运河森林公园里面，公众可以去体验这个名叫运河游船“一运河体验游”这样的项目，可以乘坐游船去游览北运河部分的通航河段，去欣赏沿线的美景。同时呢，朝阳区也是依托运河水系资源和景观空间，去打造出了一系列的项目，比如说前不久才推出的这个亮马河这个游船这样的项目。那么这些都是在文化节期间去可以体验的。同时呢，在这个文化节期间也会有一系列的这个文艺方面的这个作品来进行推出，比如京剧交响套曲《京城大运河》爱上大运河的音乐会，同时还有一些体育活动，比如说大运河徒步嘉年华大运河半马这个运河赛艇大师赛等等。那么这个活动内容还是相当丰富的，主持人。 好的，感谢天池的介绍，谢谢，再见。 再见。 来关注一下记者今天从北京移动了解到，十一长假环球影城迎来了开园后首个客流高峰。根据北京移动的统计数据显示呢，长假期间影城内日均移动网络在线用户超过了1.5万人，其中10月2号移动用户达峰值接近了1.7万人。北京移动网络经受住了影城园区黄金周大客流的高访问高流量的考验，始终是运行平稳。支付宝、微信、健康宝、扫码等移动互联网业务成功率达到了99.9%，平均时延小于80毫秒，园区专线也是运行稳定，为游客们畅游环球影城提供了无忧网络。目前环球影城内 4G 和 5G 的信号平均覆盖率可达99%，影城周边京哈高速、京津高速、六环通马路等多条道路整体覆盖率都在99%以上。未来北京移动还将为环球影城搭建先进的 5G 专网，提供园区内便捷办公、智能巡检等业务，共同建设智慧园区。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即将于10月12号在南昌大学开幕。教育部今天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赛事规模再创新高，吸引了来自国内外956万多人次参赛。前六届大赛的400多个金奖项目带动就业达到了50多万人。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现在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吴思。吴思你好。 大志你好，听众朋友好。 本次大赛都有哪些特色呢？来介绍一下。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介绍呢，这届大赛是以我敢闯我会创为主题，共有来自国内外121个国家和地区4347所院校的228万多个项目956万多人来报名参赛。那么参赛的项目数量增幅达到55%，参赛的人次也是增长了51%，再创新高。那么实现了内地院校参赛的全覆盖，教育全学段参赛的全覆盖，世界百强大学参赛的基本覆盖。那么为了使更多的青年学生有机会展示能力呢，在本届大赛是新设了本科生创意组，设置单独的晋级通道。另外呢，增加了参赛人员年龄不得超过35周岁的限制，来保证在校大学生的一个深度的参赛。那么据统计呢，前六届大赛中400多个金奖项目就带动就业达到了50多万人，那么也是推动了高校毕业生高质量的创业就业。吴岩表示呢，目前全国高校开设的创新创业专门课程有3万多门，专兼职的创新创业教师也是超过了17万人。那么未来呢，教育部还将打造一批国家级的双创实践教育中心，来充实创新创业的人才库和导师库，使得创新创业教育呢成为全覆盖、多层次、个性化的教育体系。下次。 好的，感谢吴思的介绍，谢谢，再见。 再见。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晴，最低气温是12摄氏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18摄氏度。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3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4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好，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7.1，中度拥堵。那么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加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照亮新闻深处。 源纯牛奶，自然好品质。即日起上京东旗舰店，品牌秒杀，双11大促，尽享更多优惠。三元，投入所爱，持续新鲜。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588。